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的面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也许那老街的腔调是属于我的忧伤，嘴角那点微笑越来越面偏角，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放不下休息片段，回头望一眼已经很多年的时间，做过手指间看着天，我又回到老街，靠在你们身边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知道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就是我走失的地方，

善良的心。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心。 有些歌曲总是记录着特定时间里的某一些心情，当我们久别重逢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起当时的心情，于是记忆的匣子也就会被轻易的打开。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和你一起分享经典音乐。一转眼呢，12月份都已经过了这么多了，有的时候还真的希望时间可以过得慢一点，生活的节奏可以慢一点，这样的话呢，人就能老得慢一点，我们也能够慢慢的去享受生活。那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要慢下来，享受时间，享受生活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关注我们，告诉我你的想法，也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接下来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古巨基的《爱于晨》，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慢歌。当年古巨基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没有名气。94年的时候呢，哥哥张国荣在一次访谈节目当中被问到新人当中更看好谁，他说看好古巨基。然后吴君如他们都觉得好惊讶，完全没有想到。哥哥就反问他们，你们不觉得古巨基唱得很好吗？我觉得他唱得超级好。他还开玩笑说，这叫点名力捧，叫古巨基不要让他失望。果然后来的古巨基呢，不管是音乐还是影视，都成为了年轻一代的模板。 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却盼望恨有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

丝、燕姿、补汤、刘德华、鸡宝、千百汇、白菜，您要哪个？ 有没有有特色又实惠、性价比又高的？ 有有有，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最专业的策划团队，最优秀的创意文案，最完美的声音表现，最精准的客户群体，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在我的怀里， 王希全国青歌赛流行唱法总冠军，入选 CCTV 光荣绽放青歌赛十大获奖歌手，厚重深沉的低音让他成为稀有的国宝级实力唱将。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独树一帜的磁性嗓音更是一鸣惊人。 多少年以后， 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大陆第一王子王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 我的未来到底多久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生活的小帮手，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土豆，小小的一片土豆片呢，不仅可以敷在眼睛上去除黑眼圈，同样还是厨房和生活的好帮手。秋冬季节我们常用的保温杯呢，由于试剂的口非常的狭窄，尤其是窄口深腹的杯子最难清洗，所以呢很多人对于杯子的清洗都非常的头疼。你可以将4到5片的土豆片连皮放进保温杯当中，拧紧瓶盖，晃动约半分钟的时间，打开之后你会发现不管是茶垢还是咖啡渍都浮了出来。清除水壶和茶壶的水垢呢，也可以用土豆片，不仅不会留下难洗的醋味，而且会清洗得非常干净哦。土豆除了清洗和美容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保鲜了。将土豆两端最硬的部分切下两片，放进装入面包的袋子或盒子当中，可以让面包的保质期延长一些。来关注科技方面，目前有不少的小区大门呢都加入了门禁的功能，一般来说都需要刷卡才能进入，这也就是小区的安全防护措施了。虽然是安全了，但这也导致住户的身上呢必须多带一张卡片，很容易弄丢。那按照目前的科技发展，手机模拟门禁卡的可能性呢不是没有的，但是小米却迅速地把它变成了现实。在目前体验版的小米钱包 APP 当中，官方已经上线了门卡模拟的功能，利用内置的 NFC 芯片来模拟门禁卡，让用户实现用手机刷卡就能够进出门禁。而从内测用户曝光的截图来看，使用门禁卡功能的时候呢，需要指纹验证，而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上也是提高了安全的性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功能目前还在内测阶段，只是提供了入口而已，点进去呢并不能正常的使用。但是未来这一技术也将会趋于成熟并且广泛运用，不知道对这个功能你期待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如果你可以忘记我。 Hello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俊。我的新歌《如果你可以忘记我》现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它。它是一首情歌，它表达的意思其实很直接，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时候的挣扎和分开之后一方对另一方的挂念和不舍。所以希望这首歌的深情能够打动正在听歌的你。 也会懂得，而我依旧。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荡失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

我们总是说时间很快，其实时间快还有一个体现就是变化快。就拿北京来说吧，也许兜兜转转一年了，你的身边又多了很多陌生又熟悉的脸。这个城市的流动性真的是快得让人觉得很吃惊。也许今天你跟他还是好同事，过两天呢，他就去一个小城市成为了一家咖啡店的老板。这样的变化可能你已经适应了。当然还有一些变化就体现在建筑方面，就像北京的芳草地。芳草地在朝阳区的西部，临近朝阳门外大街。那根据史料记载，民国的时候呢，这里就非常有名，因为早年间这里是一大片的庄稼地，四周的花草茂密，放眼望去满眼生机，到处都弥漫着花草的芬芳。因为这里离城市比较近，所以也吸引着很多城市里的人来这里赏花观景。虽然说现在的芳草地已经变了，但是陈粒歌里的芳草地却依然美。继续推荐到的歌曲来自陈粒，芳草地。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做快乐的自己，照顾

定，多年之后人和人都无法代替，那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我依然爱你，这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yeah、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永远爱你。 最近有一条年薪60万租房客半夜开着奔驰找房的新闻在微博上闹得火热，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是会忍不住去猜想他们的想法，到底为什么不买房呢？也许他们是希望住的地方能够离工作的地方更近一点，每天不要4个小时奔波在路上。也许他们希望住的地方邻居更有趣一些，不要每天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也或许他们希望住的地方生活更加便利一些吧，不要一出门只有小吃和河间驴肉。但是我们却知道，只要有他们聚集的地方，从来不缺少话题和火花，似乎哪里有这一群梦想改变的世界的人在，哪里就会随之发生改变。就是那些闪闪发光的梦想和令人羡慕的薪水，还有那些简单质朴生活方式发生的碰撞，才会让他们不被普通的生活限制住天马行空的想象。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觉，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隔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刷新微信后台看到了一条留言，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说，我想回到过去，夏天热的时候呢，一根冰棍就很幸福，冬天脚冻到没有知觉的时候，一根快要没糖的糖葫芦也会让人觉得很幸福。这个时候我会突然想到一首歌，叫做从前慢。以前的人呢，东西坏了就是修，可是现在的人变了，东西坏了可能就直接扔掉换一个新的。以前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如果你想他，就会把思念一字一笔的写在纸上，再经过邮差的手将思念传到对方手里。虽然收到你的来信可能需要等待漫长的时间，但是等待良久所换来的那一种喜悦感是现在的秒回比不上的。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继续来听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色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你锁了我就懂了。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走的那天， 妈，我得走了。 哎呦，包好沉呢。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这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喂，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去了。 嗯， 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没有。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 嗯， 哎，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给她打电话。 哦，好。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我太激动。

隔绝，试着贪杯颓废却流着眼泪，没有你的世界花开又花谢。说什么爱你一万年，轰轰烈烈留下的誓言，明天也许已经到了终点，你不必说抱歉。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我要放弃所有的一切，模糊你的视线，当我离开前也要记得你的脸。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要你带着长春藤枝叶，让它倒影浮现过去的一点，你在我的心里面唯一不变。爱与不爱介于一生之间，你是否听得见？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我要放弃所有的一切，模糊你的视线，当我离开前也要记得你的脸。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要你带着长春藤让它倒影浮现过去的一夜，你在我的心里面唯一不变。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我要放弃所有的一切，模糊你的视线，当我离开前也要记得你的脸。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后一天，要你带着长春藤枝叶，让它倒影浮现过去的一年，你在我的心里面唯一不变。让它倒影浮现过去的一年，你在我的心里面唯一的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如果要问中国目前资产的男人，很多人脑海里首先出现的肯定是那三个：后悔创业 Jack Ma， 一无所有王健林，普通人家 Pony Ma。 My biggest mistake was I made Alibaba。 这三位创立的阿里巴巴、万达跟腾讯，覆盖了我们生活里衣食住行玩五大领域，当之无愧的中国商界大佬。这三位商界大佬的座驾又是什么呢？ 你信江湖传言吗？ 众所周知，马云在创业前还是一个英语教师。在1995年的时候，马云的座驾还是一个普通百姓家都能拥有的自行车。仅仅过了6年之后，马云创业初见成效，他把自行车换成了一辆商务用途的 D 级车，第四代宝马7系165。而且他换的还不是 V8 发动机的普通版本，而是6.0升 V12 的 760Li。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一个月拿过工资，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 再后来，这辆 D 级车也满足不了事业越做越大的马云，于是他换成了跟劳斯莱斯、宾利号称三大顶级奢华豪华的迈巴赫。哎，可不是奔驰 S 级迈巴赫的那个迈巴赫，是迈巴赫 62S， 售价1070万，6.0T 12缸发动机，最大马力612匹，将近3吨的它，百公里加速只需要5.2秒。最重要的是，它车长6165毫米，这也是它为什么叫62的原因了。因为车长超过6米，所以他在中国只能上黄牌，一般人还不能开它， 只有拿大货车驾照的人才能当司机。 我第一天就没想过当首富，所以我才会把公司股份稀释到这个样子。但我还是没想到，尽管已经把股份降到8%，还是有那么多。 那么作为一个发家比较早的商界老大，王健林的座驾比较重感情，其中包括一辆代号 W140 的奔驰 S 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虎头奔。但是这辆 S 级不是普通的版本，而是600SEL。这辆 S 级称得上是90年代的豪华车标杆，而当年买得起600SEL 的，更是人生赢家的赢家。搭载的是一台6.0升 V12 发动机，最大马力394匹，百公里加速6.3秒，解除限速后的最高速度更是达到了275公里的时速。这辆 S 级跟了他20多年，他一直不舍得割舍。至今还能在大连的街头看到这辆豪车， 解决几十亿的资本金去投资的 意思 啊，应该对我来讲不能说小意思吧，那好像话说的太狂了，中等意思吧。 当然了，他肯定不止这一台车。据传王健林在北京的座驾为一辆奥迪 A8L W12， 除了采用大众的 W 型12缸发动机之外，这一台 A8L 还根据定制加上了防弹配置哦。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今天九六九，今天的车舞飞扬就与你分享这些了。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想多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虽然。

和心心念念要的爱，一念之间可以 say goodbye。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一定要让这些特定的受众完全接纳你的品牌，他才会接纳你未来的品牌之下的所有的行为和所有的产品。 如果你要是对他特别喜爱，对他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感情的情况下呢，学起来好像是很轻松。 我们都说给后代留抹绿色，给地球留点好的空气，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们少砍一些树木，给我们的后代多留些树木。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首先我说一下什么是经典。经典这个词现在应用很广泛了，比如说经典音乐、经典作品、经典电影，还有一些经典的书籍。我认为经得起时间推敲的、被大众所认知的，就是一个经典。比如说赫本、李小龙，他们是不同时代的人。 经典可以分为很多种，比如经典音乐、经典的电影，又或者网上流行的经典的话。我认为经典是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而且正确的东西。 所谓经典，就是那些经久不衰的作品，就算不常提起，也永远都不会忘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抱着你唱首歌，你看我还是那么的温柔，却